阿弥陀佛。先翻开课本的第七页，还有讲义九的第四页，第十六项。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是则为是亦毕竟无，何所安立？这个小圣的金布施啊，他们举佛说的十二处教，那这十二处教中呢，就有这个十有色处。那么他们举这个十有色处呢，证明离心之外啊，十有色法的存在。所以呢，唯是无尽的道理呢，就不能够成立。于是论主呢，就举了第七、第八、第九啊这三颂来破斥金部他们引佛说的圣教的难问。这个难问呢，并不能成立。这第七颂呢，论主就说啊，佛说的十二出教是依着众生意要的密意去的方便说法。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依这个有情的根基啊，为他们说适当的教法。在这一颂呢，论主并举出了经部供许的啊，这个佛为了断见外道，说适应他们根基的化身有情教，来破除他们的断见。那么佛说化身有情教呢，并不是说啊真实有化身有情佛才要说此教，只是密意说为了度化断见外道而已。那举出这个例子呢，金布施呢也应该同意，佛是密意说啊实有色处教，而不是为了要建立啊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真实的色法外境，而说实有色处教。这个是第七颂。那么小圣呢又提问说，圣教说啊色等十法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论主又举了第八颂啊说明这个意义。那第八颂呢，因为小圣不承认啊这个阿赖耶识教，那么只承认眼等前六识。而经部的字中呢是同意啊种子熏习在内识的理论的。所以论主在第八颂中呢，就依眼耳鼻舌身五识的种子啊，熏藏在内识里头的五识的种子为清因缘，假名安立这五识种子的清因缘呢为内五根处，然后呢又依这五识种子啊因缘和合升起现行的五识，在现行的五识同时呢，这五识就变现五四乘镜像。那么就在这五四乘镜像上面呢，假名安立了外五境处。那么由这个内五根处啊及外五境处就建立了实有色处。那么以此呢说明实有色处呢都不离事。内五根处呢是种子的清因缘啊，熏藏在内室的。那外五境处呢是由事所变现的啊，所以皆不离事。那么由此知道呢是唯事无尽啊，所以也是方便安立啊。那么小圣又问说，那么十二处教密意说有什么胜利呢？那么论主就举了第九颂来说明啊，说有二种胜利。那么第九颂说的第一种胜利呢，就是依十二处教啊，受这个十二处教的教化者呢，可以依十二处教修行，便能悟入有情无我啊，破烦恼障。那么第二种胜利呢，是佛在为有情说唯识教啊，那么受唯识教的教化者呢，可以依唯识教修行呢，便能悟入诸法无我啊，破所知障。 那么上一次呢就说到这里。那么外人听闻论主说诸法无我，于是又生出错误的解释，他们又提出疑问，就是今天论文说的，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是则为是亦毕竟无，何所安立？鬼二广释第九颂下二句分成四科，那么这个是呢第二科子二舍难，这个外人对于法无我提出了疑难，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那么外人听闻唯识教说诸法皆空是法无我，于是便升起了误解而提出了疑难。那么这一句论文呢就是说明外人的误解。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如果能够了知一切种类的诸法都没有自性，都不存在，也就是外人他们认为呢依他起跟缘成实还有片寂之这三种自性都无所有，都不存在，入法无我。那么这个呢外人认为这个才是误入法无我，也就是呢他们把恶取空的见解呢当作误入法无我了。是则为是亦毕竟无，何所安立？依他们的见解呢，既然诸法都不存在，那么心事呢也是诸法之一，那么心事也应该是没有自体性的，也应该是不存在的，那这一切法都没有都不存在，何所安立？那么为什么要安立圣教里头要安立十方世界，圣教里要安立凡圣差别，世间要安立尊卑长幼，还有因果的种种不同呢？这个是以上是外人的问难。再看下面论文，非知诸法一切种无，乃得名为入法无我，然达于夫遍计所执自性差别，诸法无我，如是乃名入法无我。这个鬼二广释第九颂下二句分成四科，刚刚讲的是第二科，那么这个是第三科子三正达法无我，以法无我的正理来回答外人的问难。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一遍计所知无，能够通达遍计所知诸法无是法无我。非知诸法一切种无，乃得名为入法无我，这个是破斥外人对于法无我的误解，并不是了知心事及心事所变现的一切种类诸法都无自体才能得名证入法无我。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依他起的心事及缘成实性的诸法实相是有的。那么什么是法无我的正理呢？然达于夫遍计所执自性差别诸法无我，如是乃名入法无我。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法无我的正理，有情因为有无名附障，所以称为愚夫。那这愚夫呢，由于虚妄分别心不能了知真理，周遍嫉妒便生起了法执，嫉着呢离心之外诸法的自性呢有真实的自体，诸法的差别呢有真实的作用，所以如果能够误入愚夫遍计所执着的诸法的真实自体及真实的作用都无所有，才是得以误入法无我的正理。我们看讲义九的第十六项，二圣一生诸愚夫等起计所执自性诸法差别诸法以为实有，即是诸法体积用也。 二肾、一身、诸渔夫等其迹所知。那么这个二肾呢，就是指小肾的学者，一身呢，就是指凡夫。那么他们为法之无名所障，所以是渔夫。由无名故，虚妄心中呢，生起了辩计所执，自信诸法，差别诸法，以为实有。那么他们呢，或是在诸法的字体上执着有真实的字体，或是在诸法的差别上呢，执着有真实的作用存在，即是诸法体即用也。那么自信诸法呢，就是诸法的字体，那么差别诸法呢，就是诸法的作用。令知此所执性，体用皆无，名入法无。那么菩萨有情呢，依唯识的教法修习，便可以使令正知这种辩计所执性的诸法实有的字体及诸法实有的业用皆无所有。那么证入了以后呢，我们假名安立它为证入法无我，所以说证入法无我是一个假名安立，本身证入的时候是离言自性。非知真俗凡圣等境亦都无故，名入法无我。并不是呢要了知真俗二谛凡夫和圣人、因与果等等的差别境界这一切法都不存在才是证入法无我，这个是恶取空见。所以如果依照三自性而说的话呢，就是误入辩计所执性无依他起性，原成实性是有，这个才是真正的误入法无我，而不是呢认为三自性都无所有都不存在而是法无我。再看下面的论文，非诸佛境离言法性亦都无故，名法无我。子三呢正达法无我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二科丑二，离言法性依他原成有，说明呢离言法性是有的。非诸佛离言法性亦都无故，名法无我。那么诸佛呢，他们证得有根本无分别智，那么根本无分别智是行于圆成实性的，同时呢他们证得有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呢是证知依他起性。那么这个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中呢是没有言说细论的存在，所以他们是离言法性。那么诸佛的二智跟二性呢不能说是空无所有的，如果认为法无我是什么都没有，那么诸佛的二智与二性也都是空无所有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修学佛法了，也不需要断烦恼证菩提果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呢认为诸佛的二智二性也是空无所有呢，就堕入了恶取空见。所以诸佛的根本与后得二智及圆成实性依他起性的离言法性是有的，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七项，三性有无。诸佛正体后得二智所知诸法，为依他性圆成实性二性非无。这个正体智呢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正体智的正呢是说这个智慧呢和真理相契合，没有虚妄分别的意思，所以说是正。体呢就是说依这个正智为体呢能成就一切无漏的功德，那么正体智的所知法呢就是圆成实性。后得智就是证得根本智之后呢所得的无漏的智慧，后得智的所知法是依他起性。 那个依他起性呢，就是因缘所生的一切有为法，因为从因缘生，所以它是如幻有。那么缘成实性呢，是无为性的真理，那么它是真实有。所以这里说呢，依他缘成，二性非无，他们是有的。此之二性，性离言说细论所知，非未知此二性亦无入法无我。什么是言说细论所知呢？就是有情啊，在世间的种种法上面安立假名，然后可以周遍嫉妒。那么经过了世俗串习啊，误入觉慧啊，所见同性这三个步骤以后呢，就执此遍计所知之法呢，有真实的自信，就变成了言说细论所知，以为自己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知道只是自己心里的分别而已。而此依他缘成二性啊，本无假名言说啊，所以说此之二性，性离言说细论所知。非未知此二性亦无入法无我，这依他起缘成十二性是有的。那么如果说此二性是无，就不符合事实。那么如果说要了知此依他起缘成十二性是无，才是误入了法无我的真理，那么就堕入了恶取空的执见，成就了大邪见了。即于三性但知初无，于二性有，名为为识。那么对于三种自性，我们必须要什么？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这样才是如实的了知为识。所以学习为识学，你要知道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不能搞错。但知初无，这个初呢，初自性呢，就是指遍计所知自性。由于希望分别心在假名言说上遍计，那么升起了执着，认为诸法有真实的自体性，那么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初无。于二性有，是指依他起性是幻有，缘成实性是实有。那么此离言二性呢，是有的。如果能够如此的了知，才是如实的误入了为识的交易。入诸法空亦菩萨境，但言佛者从圣人说，能够证入遍计所知诸法空无所有，入诸法空亦菩萨境，圣位的菩萨呢，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但是呢，圣位菩萨呢，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那么论文里头呢，只说佛境呢，是因为佛的智慧最高，最为殊胜，最为圆满，所以呢，就以佛为代表而说了。所以他说，但言佛者从圣人说。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于是所执此为是性，其体亦无，名法无我。故而于是所执尽有，则为是理因不得成，举诸于是有实尽故。子三的正达法无我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丑三，复遮为是性执，执着为是的体性是实有的，也是法执，也要出浅。前面外人提出疑问，误解了法无我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见。那么论主呢，以能够了知遍计所执性无，离言法性的依他起缘成实是有，这个才是正确的误入法无我，来破斥他们的恶取空见。那么外人听说了要了知依他缘成有，遍计无，才是正知为是，于是呢，又开始什么从这个文字上面记知，唯识的体性是实有，才是误入法无我。那么论主在这里又予以破斥。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我执跟法执是非常厉害的。 你跟他讲这个东西是没有的，然后呢他就要认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你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是有的啊，他又认为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实有的。所以就在这里呢两边跑。好，这样子的就不能够真正的悟入真理。所以呢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一定要真实的了解它。那我们解释这个论文。于是所执，此为是性，其体亦无，名法无我。这个于是呢有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呢，就是有的地方说呢，于是啊是指意识，啊是指第六意识。啊，如果有意识执着，是唯识体性，啊是实有的境界，那么就如同执着色等法有真实的自性是一样的，啊这个也是法执。必须了知此唯识的体性也没有凡于惦记所执的真实自性，才能够名为误入法无我。这个是第一种于是的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我们前面讲凡于先执着离心之外另外有色等法的真实自性，那么这个执着离心之外另外有色等法的真实自性的这个是呢，这个是执色等法有实性的是。那么现在以唯识的义理破斥色等法有实性的妄执，这个梵语呢又转而执着唯识有如同色等法真实自性的妄执，那么这种执着唯识有实性的是，跟前面的这个执色等法有实性的事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是前面执色等法有实性的事之余，所以称为余事。那么此余事所执唯是有如同色等法的真实自性，那么也是法执，其实并没有所执的唯是的真实体性，这个才是法无我。这是第二种解释余事。第三种呢解释呢，就是于是所执此唯识性，于是呢就解为离心识之外执着离心识之外有唯识的真实自性，这个也是法执，离心之外并没有所执的唯识实性，这个才是法无我。那么能执着的呢当然是意识，这个是第三种于是的解释。那这三种解释都可以用，也可以混合用。那我们看讲义九的第十八项。若执为是意即所执，除入法空，名法无我。如果执着为是有真实的自性，也是凡愚的遍计所执，必须去除从遍计为是的假名而所升起的实有为是自性的执着，才能悟入法空，这个名为法无我。若不执时，此为是体性离缘故，非除入空。那么当证入法无我的时候呢，是没有法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唯识的体性是离言法性。那么这个唯识的离言法性呢，它本身是没有假名言说的，那么这个离言自性是有的，并不是要连唯识的这个离言自性都去除了才是误入法空。如果是要认为唯识的离言自性也要去除的话，那就堕入了恶取空。故而于是所执尽有，则唯识理应不得成。那么不尔呢，就是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于是所执尽有，则唯识理应不得成。那么意识虽然去除了离心之外另有色等法的真实自性的妄执，但是呢仍然执着有唯识性的真实自性，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仍然有法执。如果是这样呢，则为师的义理呢也就不能成立，因为你还有法执嘛。佛说为师教就是为了去除法执，如果法执不能除的话，那么为师的教理就会有错误，就不能成立了。我们看讲义九的第十九项，若所执为是非法执，而者此所执净体既非无，因非为是，以实执有，犹不浅故。若所执为是非法执，如果离心之外的确确实是有为是的实性，那么认为有为是实性就什么就不是法执了，因为它确实是有。如果是这样的话，而者此所执境体即非无，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执的为是实性呢就是什么，是实有的境界，那也就是呢它就是离心之外另有自体性，所以说它体即非无，因非为是，那么这样就不能说一切法为是了，因为在离心之外还有另外一法的体性存在，这样就不能说一切法为是了。以实执有，犹不浅故，因为佛说为是教就是为了要除浅离心之外另有诸法的真实自性，这种的法执。那么现在呢，离心之外真实有为是的实性，那也就不必除浅了，那么一切法也就不是为是了。所以说以实执有，犹不浅故。下面这个理即未，理由未晓其意如何，把它划掉，这个是多打上去的。再解释呢，许诸于是有实境故，这个是解释唯识理不得成立的原因，因为允许意识有唯识实性为实有境的缘故。那么既然离于心识之外另有实有的自性，实有的境界，那么当然唯识理不得成立了。那么看讲义九的第二十项，以执唯识事，是执法是愚，此既有实境，如何名为是？以执为是事，是执法是愚。这个是解释愚事。什么是愚事？执法是，是外人本来执着离心之外另有色等法的自性。那么执着心外有色等法的虚妄分别心，是执法是。执为是事，是执着为是有真实自性的虚妄分别心，这个是执为是的心事。那么外人本来执着离心之外另有色等诸法的自性，这个是执法事。所以呢以为是的义理来破斥，那破斥了以后呢，外人呢又转复又执着为是有真实的自性，这个是执为是事。而执为是事呢，是执法事之余。这个执为是的事呢，是前面这个执诸色法色等法有自性的事的之余。所以说以执为是事，是执法事余。有点像说绕口令。此既有实境，如何名为是？那么此执为是事，既然执着有真实为是境，那么它又成为法执。那么如果是它又成为法执的话，怎么能够成立为是义呢？然我中中事无心外实有之境，名为为是，故执为是义法执收。然我中中，这个我中呢就是指为是中，以一切法为是为中义，事无心外实有之境，名为为是。为是，为是中里头讲为是真正的意义呢，是说一切法皆不离事，并没有离心之外的实有境界。 才是为士的意思。故知为士亦法之收。所以如果你执着离心之外，另外还有为士的实性的存在，这个也是属于法执。成为士说，若执为士亦是法执。所以在成为士论第二卷里头的论文说，若执为士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跟你说诸法为是，你又执着这个为是，又有另外一个真实的自信，那就跟前面讲，跟你讲色等诸法都是为是，你就执着色等诸法有真实自信，这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法执收。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由此道理说立唯识教，普令悟入一切法无我，非一切种或有性故。这个鬼二呢，广释第九颂下二句分成四科，这个是呢第四科。子四总结正义，总结佛说唯识教的胜利啊。由此道理说立唯识教，普令悟入一切法无我。请看讲义九的第21项，第九颂的总结。即此总结经论二教。那么在这里呢，为唯识的经论二教做一个总结。由于此中所有道理，佛说唯识之教，我立唯识之教，普令有情入法无我。由于此中所有道理，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呢，依他起缘成实是有的，遍计所执是空的这个道理。那么破除了离心之外，另有诸法自性的妄执，还有破除了执恶取空的妄执。那么第二个呢，还破除了执唯识实有的妄执。所以说由于此中所有道理，佛说唯识之教，因为是佛说的，所以是经教。那么我立唯识之教，是论主所安立的论教。那么这个就解释了论文说的说立唯识教的一种解说。论文里头说由此道理说立唯识教，那就是经教，佛说的经啊，唯识的经教啊，论主立的唯识的论教啊，是叫做说立唯识教。普令有情入法无我，佛说与论主安立唯识的经论二教的目的呢，就是普遍的使令有情经过由于学习唯识的经论而能够依教修行，便能悟入法无我的真理。所以从这边看的话呢，就是学习经论以后呢，必须要依教修行才能够悟入真理。如果呢学习经论以后不依教修行的话呢，就不能够悟入法无我的真理。那么我们现在佛教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正确的学习经论。好，那么不能够学习经论也就罢了，那么法师们为了方便还会曲解经论，把经论的意思做另外的解释。所以呢，虽然有很多组织他们打了这个佛教的旗帜，但是呢并不能说他们是真正的弘扬佛法，因为他们曲解了佛教的经论。所以顶多呢他们只是教导大众呢做人间的善行而已。那么你曲解了经论 啊，你讲三十七道品，却不是佛讲的三十七道品，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三十七道品。那么学习错误了以后呢，那这些跟着学习的人呢，就认为啊，这些相似的善行呢，就是佛法。那么对于真正的佛法，便没有学习，没有了解，这样子的话，真正的佛法就消灭了。所以这里说呢，佛说唯识教啊，是要使令众生悟入法悟。所以正确的学习经论啊，正确的为众生讲解经论啊，才是佛菩萨的大悲心。哦，你说你做很多慈善事业很慈悲，你这个不是大悲心。如果只是教导做人间的慈善事业还好，如果曲解经论的话，那就不能说是什么，不能说是菩萨了，而是属于魔的眷属了。所以大家必须要学习经论，你才能够分别清楚什么是菩萨，什么是魔。不要说他有点政治势力，或者是做得很大，你就认为说，哦，这个就是佛法。那个不是佛法。好，回来看，或我说我立二句双结，名为说立，非说是经。我们刚刚是以佛说唯识之教，我立唯识之教来解释说立唯识教。那么说立唯识教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论主以假名言说建立唯识的教义。在此处呢，论主假说安立二者都要做一个总结，所以说我说我立二句双结，名为说立，非说是经。那么这个叫做说立唯识教，并不是如前面第一种解释说佛所说的唯识经典是说唯识教，是这个意思。再看论文的解释，非一切种或有性故。一切种呢，是一切种类诸法的意思。此有依他缘成二性，由阿赖耶识中种子因缘和合而生的有为法，是依他起性。这个是幻有法。那么在依他起法上面，当我们心缘依他起法的时候呢，在依他起法上面远离了无明所生的遍计的妄执，而显现出来诸法的真如实性，就是缘成实性的无为法。那这个是真实有法。所以说非一切种依他缘成二性是有的，他们不是没有，所以呢并不是非，所以是呢非一切种都无，并不是一切种法都是没有的，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或有性故，这个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可是现在呢却要否定他们，说他们是没有的，这个叫做或有性故。他是有的，你要挑拨说他是没有，叫做或有性故。所以呢说立唯识教就是要众生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能够契入法无我的中道正理，破除法执，能够得大菩提，成就佛果。那么请看讲义九的第二十二项，有有为事，无计所执，入法无我。悟入法无我的正理呢，就是要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这句话提了很多遍。那么什么是有？唯识是有。什么叫做唯识是有呢？就是由因缘所生的有为法是幻有，它就是依他起的心识。所以这个识是有的，而识的真实性是缘成实性，它是不离识的，它是无为法。因为它不离识，它是真实有，所以依他起的心识是有的，不离识的诸法真实性的缘成实性是有的，这个 是唯是有。所以这依他缘成二性是有的。那么什么是无呢？这个遍计所知是无，就是凡愚的虚妄分别心，随顺着世间的假名安利，周遍嫉妒诸法的自性与诸法的差别，认为他们是真实有。但是呢，其中呢，这个遍计所知中呢，并没有诸法真实的体、自体与作用，也就是没有诸法的什么自性与差别，所以是无。这个是没有的。我们依照假名安利去所遍计出来的真实体性，认为那个是真实有的，那个是没有的，是无。所以如果能够了知依他起缘成时的唯是是有的，遍计所执是没有的，便能悟入法无我，便能悟入法无我。非一切种唯是亦无能入法无我，不是说了知一切种类的有为法无为法，这是一些不离世的诸法都无所有，都不存在，这种恶取空见你认为是误入法无我，这个是错的。所以者何？波有性故。为什么恶取空见不能误入法无我呢？因为依他起缘成时是有的，你说它是没有的，这个是波有性。那它有你说它没有，不合正理，所以不能够误入真正的法无我。依他缘成二性是有，若说为无便是邪见，过于有性，故此不能入法无我。前面讲过依他起是幻有，缘成实性是真实有，那么这二性都是有性。那如果它是有性却要说它是没有的，那么就错了，这样呢就成为邪见，因为呢挑拨有性说它是没有的，那么这样也就不能够误入真正的法无我。许有为是无计所执，名为正见，入法无我，不波于有，明处中道，气真正理。那么能够了知有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的唯是义理，遣除了没有体性的遍计所执性，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见解，所以它是正见。也要这样的正确了解呢，照着这样修行呢，才能悟入法无我，有而知有，而不执为无。那么无而知无呢，不执为有。那这样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呢，假名安立为中道，它是契合于真如正理的。此义即为轻辩等也。那么这个唯是中道呢，跟轻辩等空中论师的见解呢是不一样的。此唯是教能令相应根基的有情误入法无我，是佛密意说实有色处的第二种胜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第七、第八、第九三颂讲解完毕。这个悟二四有三颂，也就是第七、第八、第九三颂，是有情法二悟我教，引教难不成。这一大科呢，到这里就讲解完毕了。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课本的第七页最下面的一行。复云何之？佛依如是密意去说有色等处，非别实有色等外法，为色等事，个别尽耶？丁一，破小圣外道，四世难尽无，却争实尽有，分成三科。那么这个是第三科，悟三。刚刚前面讲的是悟二，那么这个是第三科，悟三。 后有武宋反破外人，外境非实有，故知唯有是。后有五宋呢，就是下面的第十宋到第十四宋，共有五宋，来破斥外人实有外境的执着，来证明唯是无境。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一科，己一，小圣等因前起问。那么小圣等呢，因为前面论主回答有色等处是佛密意教法，那么他们又提出了疑问，复云何之？佛依如是密意去说有色等处。那么论主在前面论文中说，佛因为适应二圣根基的友情，所以密意说十二处教。那这十二处教呢，其中就包含了有色等十处。现在外人呢又提出疑问，什么疑问呢？非别实有色等外法，唯色等事个别境耶？佛依密意说有色等处，是你论主自己说的。那么怎么能够证明不是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真实自信的色等法呢？而这些有真实自信的色等法是眼等限量式的个别所缘境呢？他们提出这个疑问。所以请看讲义十，今天发的讲义十的第一项，外人的争问。非离于事，别有实体色等外法，唯色等事个别境耶？外人提问说，为什么不是离开心事自体之外，另外有真实自体的色声香味触外境法，作为眼耳鼻舌身事的个别的所缘境呢？其眼等是缘色等故，变四色等名色等事。那么眼视缘虑色境的时候呢，是由眼视自己变四色的外境为亲所缘缘，所以呢眼视又称为色视。那么同理可知呢，耳视呢又称为身视，如此呢乃至身视呢又称为触视。在前面我们讲解图四的时候，我们曾经解说眼等视为四色现视等，乃至四处现视，跟这里是同样的意思。非说色等名色等视，那么这里说色等视是指能辨四色外境等法的眼等视，而不是指所辨的四色境等法是色等视，是指能这一方面，而不是指所辨的境界那一方面。所以呢外道又提出了这一个问题来。那么看下面的论文，宋曰，以彼境非一，亦非多即为，又非和合等即为不成故。那么这一宋呢是在课本的第八页。这个悟三呢，后有五宋反破外人，外境非实有，故知唯有是，分成三科。那么这个宋呢是第二科，己二，论主正破。论主正式的呢要破斥外道与小圣外境实有的妄执。那么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更一，第十宋合破外道小圣。论主以第十颂呢又破外道也破小圣的妄执。那么他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举第十颂， 先列举第十颂的颂文破次。那么请看讲义十的第二项，这个颂文的第一句啊，以比尽非一，是破次外道的圣论师的。那么颂文的下三句呢，是破次小圣，是破次小圣。那这下三句里头的颂文的第二句啊，亦非多即为，是破古萨婆多部的毗婆沙师。称为古萨婆多的话呢，就是旧有部，有部分为新有部跟旧有部。那么旧有部就称为古萨婆多部。那么颂文的第三句跟第四句，又非和合等即为不成故，是破金部与新萨婆多部的顺正理师。这个新萨婆多部的顺正理师就是新有部。又非和合等是安立他们的宗义，金部安立即为和合说为宗，而新有部的顺正理师呢，他们安立即为和集说为宗。但是对大圣唯识宗而言呢，不论是和合说或者合集说的宗义呢，都是错误的，所以破斥他说又非和合等。那么下一句极为不成故，是解释和合说与合集说不成立的原因，我们下面会详细的解释。我们看下面的论文，论曰：此何所说？更一第十颂，合破外道小圣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新二论文解释，论主以长行的论文来解说第十颂。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起问。论曰：此何所说？此第十颂说些什么呢？看下面的论文，未若时有外色等处，与色等事个别为境，如是外境或因是一，如甚论者，只有分色。新二论文解释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二科，人二，先叙职。在这里呢，先叙述外道和小圣对于执着实有外色的各种的妄执，各种的见解。那么又分成两科，这里是第一科，鬼一，叙执尽一，如圣论者。那么它是叙述圣论外道，执着外境的体自体性呢，为是一体的见解。未若实有外色等处，与色等事个别为境，这个是外道和小圣的总执，他们的总执着，他们都执着离开心事之外，时有色、声、香、味、触，外尘近处，是个别是呢眼、耳、鼻、舌、身、事的所缘境界，这是他们的总执着。然后下面呢，分别的叙述外道圣论与小圣各中不同的迹执，如是外境或因是一，如圣论者，只有分色。这个是叙述圣论外道执着有分色等法体为是一。请看讲义时的第三项，圣论失义。此显执师是废世师家，此云圣论。 那么论文里头说，如圣论者显示只有分舍的外道宗师，他的名字呢，梵文音译是费氏师家，翻译成汉文的意思呢，就是圣论的意思。造此论师名圣论者，视此立名，说思缘起，如余数变。那么安立建造圣论宗派的论师的名字啊，称为圣论。因为呢，为什么称为圣论呢？因为他造这个圣论的六句论，他认为是胜于其余的所有论师所造的论，所以呢，他的论最为殊胜，所以这个六句论呢，为殊胜之人所造，所以称为圣论，他就自名为圣论。说思缘起，如余处变。那么有的地方说呢，他是在佛前800年出世，那么他呢是白日呢隐藏在山谷中来造他的论，等到晚上呢才到外面去游行乞食，就如同呢修流，修流鸟，也就是猫头鹰呢，所以呢又称他为修流仙人。那么在百论书还有唯识书籍里头呢，都有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说如余处变。此诗本纪有六句意，后有末值立十句意，如成为是。此诗呢就是此圣论诗，它原本安立六句意，那么后来呢圣论他们这个宗派里头呢，又有一个叫做慧月的修行者呢，他把圣论又安立为十句意，那么在成唯识论里头也解说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成唯识。然六句者，一十二德三业四有五同意六和合。那么这里只解释六句意，那么当然也是略为解释。然六句者，就是这个圣论师呢，他将宇宙的万法分成六个大的范围来讨论，所以称为六句意。所以这个句的意思就是范围的意思，以六个大的范围来讨论宇宙万法。一时，第一项呢就是时，第一句是时，实就是万法的实体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它可以是个实呢，它可以分成九种。那么第二个是德，德是万法实体所具有的性质，所以德有24种。三业，业是实体的活动作用，所以业有五种。四有，有呢就是前面三句的识，还有德，还有业，他们所存在所依的原理称为有。五同意，同意呢是万法差别所依的原理。第六个称和合，和合就是前面五句识、德、业、有、同意不相离所依的原理。大家听听这边就可以了，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那么十中有九为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就是万法的实体呢，它的本质呢有九种，这是哪九种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那么重点是在地水火风，其地水火风是极微性，万法的本质里头的地水火风是四大极微，所有物质性的色法呢都是由四大极微所造成的，这个是一个重点。若结坏时，此等不灭，散在处处，体无生灭，说为常住，有众多法，体非是一。若结坏时， 就是在成住坏空四劫中呢，到了世界坏灭的这一劫了。那么世界坏掉了，此等不灭，可是呢，能够造成世界的四大极为，它本身是不会灭坏的。那它不灭坏呢，到哪里去了呢？散在处处，四大极为呢，分散在各处。体无生灭，说为常住。那么四大极为的本体是没有生灭性的，所以说这个四大极为是常住的。有众多法，四大极为并不是只有一个四大极为，一个地，一个水，一个火，一个风，不是这样子。四大极为有很多很多的极为，所以说它是有众多法，体非是一，所以四大极为呢，它的自体并不是一个，所以四大极为并非是一体的，这个要记住。圣论师他们认为四大极为有实体，而它的体是很多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体。以后要破就是从这边破，要破它的理论。后成结时，两两即为合生一子为，子为之量等于父母，体为是一，从他生故，性是无常。后成结时，就是到了成结了，世界成立的时候，那么这个散在各处的极为呢，两两极为合生一子为，每两个极为，一个极为为父，一个极为为母，这两个极为呢合在一起生出一个子为来，生出一个儿子叫子为。那么子为之量等于父母，由两个极为所生出的子为，它的质量就等于父母，也就是等于两个本为量，子为的质量是等于两个本为量。体为是一，这里要注意了，由父母极为所生的子为是另外有一个实有独一存在的自体的，就是体为是一。子为是由父母极为生成的，可是子为呢，他的体他却生出另外一个自体来，而他的体是什么？一个的，是独存的一个自体。从他生故，性是无常。因为子为是由父母极为的他体所生，那我们前面讲这个父母极为的体是常住不灭的，但是这个父母极为所生的子为，他的体性是无常的，所以到了坏劫的时候呢，子为可以分散坏灭，而父母极为的四大极为并不坏灭。这是他的理论，就是父母极为生成子为。那么父母极为是常住的，而生成的子为呢，它有另外一个自体，但是这个自体呢是独实，是实有独一存在的，可是它是无常的。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它合不合道理了。如是散即为，皆两两合生一子为，子为并本，何有三为？那么分散在处处的极为呢，那么每两个极为呢为父母，就合生一个子为。那么生出来的这个子为呢，它有它的自体，再加上父极为跟母极为这两个极为合起来呢，就有了三个为了。那么这是第一轮，由父母极为生起子为来。如是父与余三为，合生一子为，第七其子等于六本为量。那么两个三为呢，现在又作为父母，刚刚两个极为生成了一个子为，然后呢合成一体叫做三为。那么这两个三为呢为父母呢，又合成出来一个新的子为。那这个父有三为，母也有三为，所以父与母呢就已经有六为了，就称为六本为。那么所生的新的子为呢是第七个为，所以说第七其子。而新生的子为呢，质量等于父三为跟母三为的合量，称为六本为量，三加三等于六，所以是六本为量。 那么这里说本不是说的是最初常住不灭的极为，不是了，而是父极为，第二轮的父极为跟母极为合生子为的父母的意思。那这个是第二轮升起的子为，当然它的字体也是无常的。如是七为父与余合生一子为，第十五子其量等于本身父母十四为量。刚刚是第二轮，那么现在是第三轮，那么两个七为的为父母又升起一个新的子为，那么父有七为，母有七为，所以父跟母已经有十四本为了。那么这个新生的呢子为呢是第十五个为，所以说第十五子。而此新生的子为呢，它的质量等于升起这个新子为的父母的合量，所以这个新子为它就有十四本为的量。那么它也有它独立的专一的字体，它是无常的。如是辗转成三千界，即三千界即从父母二法生，其量和等于父母量。那么就这样子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的辗转合合，升起新的子为，那么最后呢升起的呢就是一个三千世界。这个三千世界呢也是从什么父为跟母为而生的，那么三千世界的质量呢就等于升起它父为跟母为的合量，故三千界为四等境，体为十一。那么这个三千界呢它升起来之后呢，它的质量是等于父母的合量，那么它也是有它自己本身的字体的，字体是无常的，所以说它是体是唯一，而它是延等式的所缘境界。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说明了怎么样从最初的极为慢慢的辗转的组合成三千世界。然色是火德，乃至触是风德，这个里的意思就不是很清楚了。色是火德，那么就是说眼所见的色境含有火大极为等等，所以它有火的性质。德就是指这个食的性质。乃至身所觉的触境呢含有风大极为等等，所以有风的性质，所以说触是风德。眼见色时不得风大，得地水火，以于色中无风相故。那么眼视去见到色境的时候呢，只能得到地水火相，而没有风大的相貌，因为呢色境里头没有风相的缘故。耳鼻舌三得声香味时得三一耳，那么耳鼻舌三是缘声香味尽的时候呢，也是得到地水火三大之相。唯身得触时得四大，以于触中有风大故。只有身是缘触境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得到地水火风四大之相，因为触境里头有风大之相。意缘一切，那么意识呢能够缘一切境，故有分舍为眼视等境，体为一物。那么能够成为眼等视所视境界的呢是有分舍，有分舍形成的外境字体呢为是一个子为相，所以说它体为是一。其子初为名为有分，有细分故。其子初为呢就是指由父母极为合生的子为，那这个子为的形象初显，所以称它为初为。那么安立假名为有分舍，什么叫有分舍呢，就是由维系的分舍所成。所以从最初父母极为所生的子为乃至到三千界都是有分舍，他们的体性是无常的，但是呢他们各有自己的体性，体为一相，是眼等式的所缘境界。其本系为但名为分，不有他故。那么最初在结坏时散在各处的极为呢，他们能够升起子为的这个父母极为他们是不生灭的，因为他不是由其他极为所生，他本身是常住不灭的， 所以给他一个假名叫做分舍。为什么叫做分舍呢？因为它是组成出舍的成分的意思，所以叫它分舍。那么被组成的就叫做有分舍，有种种的分舍合起来组成的出为叫做有分舍。那么这以上是圣论外道的义理，注意的就是他们执着外境的字体是一的。广续此执如成为师论，那么在成为师论中呢，广泛的说明圣论外道的义理。那这里呢，就是简洁的呢，把他们重要的义理都讲解了。再看下面的论文，或因事多，如执实有众多即为个别为境。人二先续执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鬼二续执多。叙述执着外境体式众多，那么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古有部毗婆沙义，叙述这个有部的毗婆沙论师的义理。或因事多，毗婆沙论师呢认为外境的体性是众多的，刚刚圣论师认为外境的体性是一体的，那么毗婆沙论师认为外境的体性是众多的。如执实有众多即为个别为境，他们认为呢，眼等事的所缘境必定是实有法，而眼等事呢不缘假法，那么外境是由即为所组成，那么只有即为本身是实法，那么由即为所组成的色声香味触，因为是组成法，所以都是假法。所以毗婆沙师认为，当眼等事去缘虑他们外在的所缘境的时候，其实是缘虑到众多即为的实体，而不是缘虑色等假法的相。那因为眼等事缘虑到众多即为的实体，那么每一个即为有它真实的体性，有它的体性，所以他们就执着外境的体是众多的。我们看讲义十的第四项，此师一说，此古有部毗婆沙论师的义理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如色等处体式多法为眼视境，譬如色声香味处，这些处呢，这五处呢，这些外境的体性是由众多的即为实法所组成，所以这些法呢，它们的体呢是多法，它们的字体是多法。那么这些实有的众多的即为，才是眼等事的所缘境界，而眼等事呢，不是缘虑色等处的假法。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一即为体式实有，合成阿耨，阿耨是假，故此以上皆非实有。其一一即为体式实有，即为有很多，那么每一个即为呢，都有他自己的真实的字体。所以呢，即为是实有法，是实法。合成阿耨，阿耨是假。那么当四大即为要合成色声香味触的外境的时候呢，他们先合成阿耨。那么据舍论同光记里头讲呢，七个即为呢合成一个阿耨。那这个阿耨呢，既然是由七个即为合成的，所以阿耨就是什么合成法，所以呢阿耨是假法，所以即为是实法。那七个实有的即为合成一个阿耨，那这个阿耨是合成法，它是假法，故此以上皆是实有。那么先是七个即为合成阿耨，那么阿耨呢，众多的阿耨呢又合起来变成诸法。那么既然阿耨是假法， 那么从阿耨合成以上的诸法当然也都是假法了。所以呢，即为是真实的实有法，那它合成的所有的法都是什么？都是假法。阿耨就是我们讲的围城，《金刚经》里头讲那个围城，说围城众，这个围城就是阿耨。五世纪元十法为尽，不源于阿耨以上和合假舍。那么在毗婆沙师的中义，言等前五世始源十法为所缘尽。那么前面讲阿耨及阿耨以上合成的诸法呢，这些色声香味触境呢，乃至我们的根生气世界呢，都是什么？都是合成法，所以都是假法。那这些假法都不是言等五世的所缘境界，因为言等五世呢不源于阿耨以上的和合假舍，故色触等为眼视等境时，其实即为一一个别为眼视等境。所以当色声香味触作为眼等五世的境界的时候呢，色等五处的假法并不是眼等五世的所缘境，其组成的色等五处的众多的真实即为是实法的缘故。所以呢，当五世去缘境的时候呢，它其实缘的是一一的即为，个别的即为为它的所缘境，不缘假故，已有实体能生事故。这个是解释为什么眼等五世能缘即为的理由，而不缘假法。第一个是五世不缘假法，只缘实法，所以五世呢只能缘即为实法。那第二个是呢，五世是限量世，限量世必须缘到实体法才能够升起，所以也只有呢实体法才能够引申眼等五世，所以呢五世只缘即为实法。这个以上是古有部毗婆沙师的理论。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因为下面要讲很多，这个讲到下面两个师二师的理论的时候要讲解很多。请问有没有问题？从这里就要开始破即为了，就是破实有的即为的这个理论。那么今天讲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存在？ 师父阿弥陀佛。这边讲的这个即为，要破即为这部分，是不是就是有点像现在我们讲科学的这种好像原子啊组成这个宇宙的这个说法，他现在的这种科学有去，我是很好奇哦，像这样说法在这么早就有啊，那不知道现在的科学有没有去引用到以前的这些理论啊，是有这么深几点这样子的怀疑。 其实也不用说压抑说以前会想到这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很习惯的，你看到一个东西存在，你就会什么想它是怎么组成的嘛，你就会把它分成小份嘛，对吧？就会把它分成小的部分，想那分成小的又可以分成更小的组成，对吧？然后呢你说好，以前我们讲原子最小嘛，对，然后后来又发觉哦，里头又有电子离子这些的存在，那么再用这个，然后我们就建造了这个机器来撞，来冲撞它，把这些粒子冲撞，看它能够出来一些什么东西，看看有没有更小的粒子出现。那随着这个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工艺越来越进步，所以就撞出来越多越多的粒子，就是越来越小。那么如果我们从分析来讲的话，你很难分出一个最小的东西来。 一个实体的最小的东西来，你只能从心里头去想，想出来说有那么一个最小的东西，就是你的觉慧啊，用我们的智慧来想的时候，说有那么一个最小的东西的存在。因为你只要说有这个东西存在，后面会讲到它存在的时候，它就有什么，它有体积，如果有体积的话，你就能够继续的分它，是不是？或者它有质量，有质量你也可以继续的分它。所以中国古代也有讲，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个人，他走一段距离，他每天走这个距离的一半，他永远呢没有办法到达他的目的地，因为你不管怎么分，它还是可以分成一半，只要你有那么有那个距离的长度，它就可以分成一半。那同样这个例子，只要它有什么有体积，或者有质量，那它就可以继续的分。那如果你说它没有体积，没有质量，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体积，那你这个最小的例子是有什么大的东西把它分成小的，小到你说它没有体积的时候，那请问这个没有体积的东西怎么会组成这个有体积的东西？对，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分成没有体积。既然不能把它分成没有体积的话，它就可以继续分下去，就可以无穷的分下去。所以本身它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从这矛盾的概念就知道什么呢？其实是没有真实的极为的存在。其实这我们后面讲一大堆。其实你从这个地方想一想，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是没有真实的那个东西存在。那怎么会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妄想。因为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实在的世界，所以总是认为有那么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基本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往这个小的地方去找，找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认为有那么一个最小的基本粒子，它组成了这个世界，组成了宇宙万法。所以呢，圣论师就说，有极为组成，是作为实法来组成这个世界。那同样小圣他们也是这样认为，就有个实有的极为组成这一切。那如果把这个破掉的时候呢，我们又开始什么，那既然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怎么会存在呢？那一定是什么，有一个极大的力量它来创造这一切。于是又对外有执着，有一个最大的造物主来创造这一切。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两边找，可是呢这两边其实都是什么，不存在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世间的理论，你不管怎么找，到最后都找不到一个真实有的东西，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创造者。不管是对外创造的，或者极小的基本的创造的，都没有，因为都是矛盾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什么，是虚妄矛盾存在的，可是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它变成真实，是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它才会好像这么真实，其实它是不真实的。可是呢，跟我们讲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概念。说无始，说无量，说无限，说无终，说无量的众生。什么叫无量众生？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什么叫无量众生，我们只是了解这两个什么，这两个字而已。无量好像没有量，那没有量到底是多少？你只要说它有多少，它就有量。对吧？所以你四弘誓愿，你无量众生誓愿度，众生到底度不度得完？在我们在活在有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什么定义成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有量的，是有那么多，那个量叫无量，不是，因为什么那一点都没有，你讲无始嘛。可是我们的观念没有办法脱离在那个地方，因为活在这个世间。虚妄的世界，所以一切东西我们做的都是颠倒，我们在世间的一切努力都是颠倒， 因为是矛盾。所以科学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除非他走到佛法的这个思想，要不然也是不管他再怎么讲再解释是什么坡组成的或怎么样组成的，那都是一样，你还是有一个那个东西在存在。 好，谢谢师父。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哈，因为这边讲第九颂讲到这个，就是他讲说这个密意到底有何胜利哈，那顺便就是我就这段应该是论主衍生出来，顺便要说一下正义，感觉有这种味道。那他在讲的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里面哈，好像人无我只讲到一点点，然后后面就是主要是把法无我整个展开的比较多。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好像在我们在讲这个诸法唯识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偏重在就是法空性，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就是说他希望能够以这个唯识一理，这个唯识无尽的这个道理，在片一切处就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个执着的问题哈。那这个解决掉了，那人无我根本是小事一桩。好像有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法无我解决了，当然人无我就破除了。它有十二处嘛，有十二处破人无我，是不是？那十二处本身也是虚妄，它不是真实的。可是你在讨论十二处的时候，你并没有在讨论十二处它本身是怎么样，只是说十二处合成的内外二处合起来的时候，它里头没有一个真实的字体。同样你用五蕴来讨论的时候，五蕴合合的生命体里头没有一个真实的字体存在，这个就可以破除有情无我。那么五蕴本身是怎么样，是不是有真实的字体？当然我们仔细想也是没有，可是从这边就到了法无我去了。那你法无我能够破掉，当然人无我就破掉了。组成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没有字体的，那更何况你组成物会有字体。所以法无我破掉，人无我也就破掉。那么法无我怎么破呢？唯识教呢，就是从假名安立这边来破除它。 我们可不可以讲说人无我也是法无我的一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虚妄的也是一个虚妄唯识所产生的东西，所以去这样去解释这个人无我法无我其实好像不是很容易区分。而既然是法无我，那所有这个五蕴其实也是法的一种，我们可以这样看吗？ 你可以这样看，就是说人无我呢，它解释到了一个层面，那么法无我是解释到了究竟的层面，那么人无我是法无我的一部分，这样讲好了。 所以以唯识来看人无我法无我，其实好像感觉解决的方法还蛮就是其实是类似的，是不是？ 唯识它就直接就从法无我破了，那法无我破掉人无我当然也就没有。那你也可以说我们安立的这个有情，不管是五蕴蕴处界，不管是怎么样，这些安立的都是假名安立嘛，这些合成的这些法还是假名安立嘛，叫它有情，叫它我或者这样，这都是假名安立。那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什么不存在，只是假名而已。那在这个假名上面，我们执着有我的生命体的存在，那个真实生命力的存在，由这边升起一个执着，所以那这个也就是什么用法无我的道理破除人无我的妄执。可是既然已经破了到这个层面的话，你就不需要停留在这个层面嘛，你就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把法无我执都破掉了。那因为讲到这个道理，一般那个时候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法无我的唯识的讲法，所以呢先讲蕴处界来破人无我执，先讲五蕴， 先讲十二处，我先讲十八界，这些合成来破在这个生命体上面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体在生死中流转的这个妄执。因为众生的根基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学唯识教的时候，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讲唯识教，那唯识教学习的时候呢，就直接就破除了把我人我就同时就破除了，所以他才讲先讲第一种胜利，才讲第二种胜利，要不然就讲一个胜利就可以了，那要讲两种胜利，就是说十二处教运处界处教它有它的胜利存在。但是这边讲十二处要稍微提一下，这边讲十二处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小圣他们提出了十有色处的说法，所以才讲十二处教。所以不是说只有十二处教，或者唯识只用十二处教来破人无我，不是这个道理。运处界的教都可以破人无我，只是在这个地方是小圣他提出了佛说十有色处的这个讲法，那既然佛说十有色处它是在十二处教里头的一部分，所以这边讲解十二处教破人无我，只是方便的这样子讲过去。如果他的问题是讲五蕴里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借这个机会用五蕴来破人无我。因为这个同样的问题有好几个同学问，所以我这边特别讲一下，这边讲十二处教不是唯识中用十二处教来破人无我，不是这个事情。你学唯识你也可以用什么五蕴来破人无我，也可以用十八界来破人无我，都可以的。你也可以直接用唯识教来破人无我，也可以。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讲到破人无我跟法无我，好像除了感觉好像除了唯识中之外，其他的各个菩萨好像在讲，比如说龙树菩萨等等，他们感觉比较像是比如以中观思想的为主的，好像都还是以先破人无我为主再破法无我，是好像有这样倾向啊。 说这样倾向最主要是因为佛说法的时候众生的根基的关系，所以佛先说阿含经，然后说大圣的经典般若经这些方等经典，那么不管哪一种讲的时候都不能违背什么阿含的教法，所以他们讲的时候都会讲的先讲到阿含，然后依阿含呢推出他们的教理来。那只是说佛讲阿含的时候已经隐藏了这些密意在里头，而众生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根基不够。那么学习了以后破人无我了以后呢，那么根基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把阿含里的密意讲出来就破法无我，这样子讲。 好，谢谢师父。 法师阿弥陀佛，刚才在解释这个其他的论师的意思啊，想问一下这个第四点，这个古萨婆多毗婆沙译，看科判它是以前印度的思想，外道的思想吗？ 这是小圣的思想。 这是小圣的思想。 萨婆多就是有部嘛，一切有部。一切有部是小圣的思想。 所以它是用限量去安立，限量是实有这样的逻辑去安立。 限量是实有。他是以前五世，这边是讲的是前五世，他原实有法来安立。 这边有一个不太懂的地方，就是刚才说即为体，他安立体是实有，然后合成那个阿耨，阿这个东西是刚才师父讲是微尘，然后是假法。然后他说护持以上皆非实有，就是从这个再累积上去都不是实有， 对。 可是，但是它有那个相，但是五是圆的，是能直接圆到那个极为。这边不太懂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五是前五是限量境，那么只能圆实有法。 真实存在的，他才能圆道，因为他只是一个畅游的分别，所以他认为五识是限量，就是圆道那个法的那个量，真实法他才能圆，那么假法他不能圆，假法是意识在圆，啊，意识能圆一切境，所以意识能圆实法跟假法，那么前五识只能圆实法，啊，他是这样的定义。那既然只能圆实法的话，他就不能够圆阿耨以上的所有的法的相，所以他圆的时候呢，其实是圆的是组成阿耨的那些极微的相貌。 可是意识可以透过它， 意识能圆一切法。 然后下面呢，下面这一颗，这个也是在下次再讲这个，这一颗是也是小圣的说法。 都是小圣的说法，然后就要把他们破除。他们有说法，就是无有部他们提出了这个说法以后，那么金部对他们这个讲法是不满意的，就说你说你圆道都是极为的实法，那么金部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那你应该看到都是什么一点一点吗？你怎么会看到有个这个像出来呢？所以金部不同意，所以金部呢就迫斥他们，然后金部就建立他的说法。那金部建立他的说法呢，新的有部呢，它还是属于有部的一宗，所以呢他还是要什么原实法，但是呢因为古有部被破斥了嘛，所以新有部又破斥金部，又建立了新有部的说法，叫做极为合极法。金部叫做极为合合法，合合说法，所以他们两个又建立不同的说法，那么都是为了解释这件事情，把原来被质疑的事情给他做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那么唯识中呢，对于他们的说法都不同意，因为你们不管怎么说，你们都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极为存在，然后由这个极为组成了什么这些合合法，所以唯识中都不同意，因为唯识中根本不同意有极为的存在，实有极为的存在。就我们刚刚讲的，极为都是我们想出来的。所以唯识中他就从这个观点呢，他又开始破这些，就是说你既然这样讲，我就把你的，我不要讲，我先不讲我的道理是什么，我把你讲的道理里头互相矛盾的地方，我找出来，你安利的方法就破掉了。 所以每一派他要流传，他还是势必要阐释他的经历，所以他必须要建立那个种子。那 不见得要建立种子，因为有部他就没有建立种子，是金部建立的种子。 那刚才提到这个极为的这个概念，说他是只是人的这个觉慧分析，这个在唯识的教义本身就直接就提到这一点了。 就提到这一点啊，这个你不是有学那个 瑜伽师 立论吗？瑜伽师立论卷三不就讲了这个吗 ？OK， 好，感谢法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那么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